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国立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国立982，我是崔朗阳，我在这里等你。 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北京时间的下午4:02，欢迎来到 FM 98.2，每天下午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女神百分百，我是本期的女神小雨， 我是本期女神旁边非常重要的角色男神泽华，噔噔噔自带光芒。 请问是谁给你附上男神这个称号的呢？ 我自己。 好啦，确实是男神。泽华今天穿的也很帅很可爱。那今天我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呢，是我非常非常好的两位朋友，首先是经常基本上每周来做客的来自宝莱坞的女神思思。 Hello， 大家好，我又来了。 德华，你知道为什么她是宝莱坞女神吗？ 那不应该动一下脖子吗？Hello， 我又来了。 因为她的肤色的问题啦。 哦，那她这样说你会开心吗？ 我习惯了。 你岂不也应该嘲笑一下她的别的方面？ 她没有什么可嘲笑的。 对啊。 哇，这是真的闺蜜， 我很完美，没有什么可值得嘲笑的。另外一位呢，也是我的一位非常好的闺蜜菲菲，欢迎你。 哈喽，大家好，我是菲菲。 哎，你们两位说话的时候呢，要注意离话筒近一点，不然的话可能会听不到你们讲话。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有很多，比如说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一直播还有花椒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了。那先来预告一下今天我们的百分百 party 要聊什么样的主题呢？ 这个主题我觉得我还挺有资格参加的哈。 你很有资格呀，你就是我心中的时尚男神。 就大家在旅行购物的过程当中都会买一些很适合当下穿的一些衣服，然后拿回家以后你放到衣橱之后，你会发现哎，当我再想出门的时候我不会考虑这件衣服， 对， 我觉得有点不太合时宜。 然后这个衣服就长久的放在你的衣柜当中、慢慢的就被你忘记了。 是的，而且呢其实大部分女生都有一个通病，就是我们在买一件衣服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俩跟我一不一样啊，我在买一件衣服的时候，我当下一定是非常喜欢，觉得那件衣服超越了我所有的衣服，而且我的衣柜里刚好就是需要这么一件衣服来衬托我的美， 对， 就觉得如果我没有它，我就整个我的人生就很缺失，但是如果我把这件衣服买回家的话，我就会觉得天呀，我太美了，而且呢我会觉得说有了这件衣服我最近可以不要再买其他的了，因为它真的是太优秀了。 难道大家不都是这样觉得才去买衣服的吗？ 对，但是呢当你买回家之后，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再也不想穿了， 是， 或者穿了几次之后发现这个衣服很难受，或者是不拉不拉一些的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收购的展示区今天放了一排的衣服，而这一排的衣服呢就是平时这三位美女买回家就再也无人问津的衣服。 对，或者是我确实很欣喜的穿过一两次，可是之后呢我再也不想看到它出现了，甚至想如果有谁需要我立刻把它出手，我根本不想再看到它，它对我从那种地位很高的贵妃状态一下跌落到冷宫了。 所以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天节目最大的看点就是稍后他们三个人会各自的挑对方的衣服， 是的， 然后当场换上，是不是？ 对，我们可能还会交换。对， 所以你们今天内衣穿得很漂亮吗？ 我们又不是内衣秀，拜托， 不是要当场更换吗？ 好啦，今天我们节目呢百分百 party 最重要的环节预告给大家了，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走开，可以在一直播花椒直播上面搜索到活力酒吧来观看我们本期的节目。那今天女神麻辣烫呢，第一条消息我是临时加的，因为今天呢其实我是代班女神，今天本来应该是我们的园艺女神来做这个女神衣橱的，那园艺女神去了哪儿了呢？来听我接下来给你们播报的一条消息。8月4日，不止余生北京电台2017声音推广季将在来福音乐现场举办首场声音秀场主题活动，一半海水一半火焰北京电台 DJ 演唱会，届时呢白洁、杰克堂、刘笑、夏明、周准不拉不拉，很多很多人包括园艺将从幕后走到台前， 其他人会很不高兴， 唱将战队 不拉不拉， 因为我们是女神百分百啊，所以我当然要在我们节目的组的角度把我们的原衣推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我这样做没错呀。 OK， 这个海报正中间的这位女神， 对、对，然后呢在今天晚上他们这个 live show 上面呢还会有坡上村乐队啊、黑薄荷乐队跟他们进行合唱，然后在现场我们的原衣女神也是会一展歌喉，但是她今天中午刚跟我们大吃一顿很油腻的饭菜。 要知道原衣女神平时唱歌呢也是基本上不太在调上的 但是她有颜值和最近练得很好的身材，所以呢大家如果要是想一睹她的歌喉、或者说是车祸现场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他们好像也是会有直播，对不对？ 对，会有直播。 对，大家可以收看一下我们原音女神的直播，多多的关注她。那首先呢今天我们还要说的一件事情是，我想问问你们三个人，就是你们夏天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说法，比如说哎思思你今天穿的是黑色的，今天这么热，黑色很吸热，你会很热，穿浅色衣服会比较凉快。 有 过吗？ 我感觉好像就是这样吧。 对，但是呢我要来给你们看一张图片，在国外有一个研究呢说，其实这个是黑科学，怎么说呢，其实浅色是人们眼中的冰凉色，因为它视觉上给人们一种清凉的心理感觉，但是实验告诉你只有选择红色和黑色才能够很持久。曾经有人做过两个实验，第一个实验呢是在中午12点的时候将黑白红三种颜色的衣服暴晒，5分钟后它们的温度分别为，我接下来要放个这张图，红色的是40度，白色的是38.7度，黑色的是40度，看起来是白色最凉快。 对 不对？那是因为这三个衣服就是暴晒5分钟，然后呢又做了一个第二个实验，就是将这三件衣服继续在草坪上晒、晒20分钟之后，测验出来的效果是这样的，看，白色的衣服温度是最高的37.1，然后红色和黑色竟然都比它凉快。 是， 对，这是为什么呢？然后这也是最近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提出的，他说穿黑色确实比白色更凉爽，因为呢实验一的确是短时间内深色比浅色更吸热，但是实验二要告诉我们、如果当时间增长你还是想要继续凉爽的话，靠的就是散热而不是吸热，然后呢黑色确实是比白色吸热多，于是它可以很心机的把热量转化为一个风扇、然后就是反而将我们自身产生的这种热都吹走了。 哎，这条消息实在是太重要了， 对， 是不是很重要？ 对， 因为我有的时候 经常会穿不上黑色 T 恤，我都会觉得今天太热了，我不能穿这件黑的，好热。但其实只是我们视觉上的一个问题， 而且会有一个心理作用，因为自己会觉得我今天穿黑色，所以格外的热。 对，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比如说今天大概是36-37度的一个高温状态之下，各位如果穿红色或者是白色的话，反而 会更凉快一些。 白色是最热的， 白色是最热的， 黑色和红色的话反而是凉快。 对 对， 所以我最凉快。 你最凉快，你看上去很热，你太有心机了，其实因为我们都舒服。 而且我还带了一个黑色的外套。 那你现在穿上了，穿上之后你可能会冻得说不出话，你真的能发抖啊。 好期待这样的画面。 我好期待你一会儿冻得发抖的画面。哎，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呢，是大家其实都很喜欢穿各式各样的衬衫。 是 衬衫其实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个服装。然后呢它最早是诞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埃及第一王朝，大概是公元3000年当中，在他的墓中挖掘过亚麻衬衫。 哇哦， 是不是很厉害？然后呢但是在过去的衬衫其实是怎么说，只有很低贱的人才能穿的。 低贱的人， 对，他们就像是男人的内衣，就好比说我今天穿一个衬衫，我等于是把秋衣什么的给穿出来了， 就像印度服装的那个裤子是白色的那个内衬的一样。但其实我觉得单穿还挺好看的。 对呀，那很适合你这种古怪的风格呀。 对呀，就包括亚麻衣服，现在很多亚麻衣服还挺贵的呢。 对，没错。那其实呢在中世纪的内衣地位，当时它是内衣地位，但是在16世纪文化复兴的时期，衬衫开始转变了，它变成了贵族的专属。然而呢，白色就变成了贵族的颜色。我们来看一下16世纪的衬衫长成什么样子。 哇，很好看哎！ 漂亮。 对呀、啊，如果要看到你会不会想买？ 立即买呀、啊！如果价位是合适的话，绝对会买、啊。 好啦，然后呢， 但是哪个是男装，哪个是女装？ 这些都是男生穿的，这些都是男生穿的。然后呢，到达了伊丽莎白一世的时期，产生的衬衫是这个样子的，就是都在一点一点的进步。 哇哦，非常华丽。 我其实不太懂他脖子上戴的那一圈什么东西。 现在有的衬衫还是会有这样翻起来一圈这样小花边的。 对， 真的吗？ 男装都有，何况女装呢？ 天哪。 对， 然后呢在就是衬衫当时是一步一步兴起的嘛。 嗯， 在当时拿破仑可以说是当时的时尚 icon 了。然后他的拿破仑3世的妻子欧仁妮皇后，她将女生穿衬衫掀起了潮流。 啊、 那个时候的衬衫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来给你看一下。 所以直到拿破仑太太的时候，女生才开始穿白衬衫。 对，她是第一个穿衬衫的女生。 哇哦， 嗯， 哪个是就是红色的那个算是衬衫了、 这个、 哈？ 对。 那它是属于现在的那种长款的衬衫。 对呀、 啊、到腿的这个部分， 因为毕竟这么多年还是会有进化了， 但是现在很多人还是会买这样的衬衫的。 嗯， 我觉得女生现在穿这样还是很时尚的， 就是复古风嘛。 对， vintage 的感觉。 比如说像我这样很完美的女神，我觉得穿什么都好看啊。 沉默 你们就要跟我控播了。 OK， 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件事情呢，是伊丽莎白一世，她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哎，怎么讲？ 在他的带动下呢，就是他们当时这个时代是流行把脸上的毛发都脱得很干净，然后要剃掉眉毛和额头前所有的碎发，这样能让你的额头显得更饱满更高，在当时是一个时尚的潮流。 现在影视剧当中偶尔会还原传记片的时候也是这样演的。 对、啊、 好像是手画那眉毛很细。 我认真脸哦，我觉得很适合你。要不然一会儿我把你眉毛剃光了。 我觉得更适合你，你这么完美怎么样都会很完美，是不是？ 对， 我们三个一起帮你。 所以一会儿如果大家想看到泽华眉毛被剃光的样子呢，可以在一直播和花椒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精彩的一幕啦。 本来有20万人在看，现在一个人都没有，大家都去了哪里。 OK， 然后呢我刚刚还没有说完哦，就是在怎么说，就是伊丽莎白当时这个女王，她捣鼓出了一种很奇葩的脱毛膏。 捣鼓出了一种 很奇葩，你知道有多奇葩吗？ 怎么讲？ 你要发财了，这个方法可以助你发财。 哇，我更想听了。 对，就是猫的屎可以作为脱毛膏，只要你把猫的便便然后放在你想脱毛的部位，就可以抑制你这个毛发的生长了。 我已经要跳起来了，如果可以穿越回去我一定回去那个时候。 对、啊、 我家养三只猫， 它有3只猫。 对， 你可以每天，你家猫的粑粑每天多不多？ 多啊。 对，你就可以靠它赚钱呀。 猫砂都不用 了，你还做什么主播，快回去吧。 再见，拜拜，祝各位好运。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女神麻辣烫的内容。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本 本期非常非常精彩的女神衣橱。 哇哦 哇哦，我们的片花到哪里去了呢？我来找一下片花。 就是因为太过于精彩，所以你们两个人今天会期待吗？ 会 期待见对方是吗？ 我很好奇， 他们很想把我的衣服骗走。 那说明很认可你的衣服啊。 对，我很期待他们把我衣服带走。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女神衣橱。女神衣橱，今天我们的女神衣橱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话题是什么。 就是大家在出去，我觉得一般是旅行的过程当中比较明显吧。 嗯， 你在旅行到一个商场的时候，突然发现，哇塞，这个衣服是平时当中很难遇到的。 嗯， 穿在自己身上会让自己显得那么的完美，那么的与众不同。然后，于是你花下重金，一个月、两个月、一年的工资买下了它。 那倒也不至于。 到家以后，你会发现，哇，365天，我每天都可以穿。然而。到了北京，到你的工作单位，你会发现我穿上它就变得很奇怪， 对， 就把它放到了衣柜的角落当中，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了，这件衣服成为了废弃物品， 真的就是废弃掉了。所以要不然这样，我们先派我们的两位女神，这样吧，泽华你也过去，你们三个人分别去我们的衣架上挑一件你们认为最就是最好看，就是说这件衣服这么好看你怎么能不穿呢，以及一件这件衣服太烂了你怎么能把它买回来呢，你们一人去挑选两件这样的衣服。 好， 我派你们过去咯。我们的表演区马上就会出现三个很挑剔的人。 来，两位美女先来挑好不好？ 好，然后泽华你注意把控一下那个话筒哦，然后你来说给他们讲解一下。嗯， 所以思思菲菲，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组合真的非常的棒。 对，选别人的，选别人的，你认为非常 好看，你想 要穿的能不穿呢？或者是太丑了，你怎么能把它买回来呢？都不配把它带回家。 我说女神，我觉得你衣服都很好看。 我觉得应该是处于在北京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你是愿意穿的这样的衣服，是不是？ 对，是这样的。 就一定要选别人的。 对，一定要选别人的哦。 如果你选自己的话，你为什么在家不穿呢？要给带过来。 泽华，我很好奇，你作为男生的角度，你会是怎么想的？你先来挑一件吧。 我觉得这个粉色的跟这个红色的很正常，在北京完全可以穿啊。 是吗？但是是你会觉得好看的吗？ 这件黑色的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衣服了吧？我觉得工作呀，然后还有在北京去吃个饭啊，看一个演出啊，穿这样的衣服都是又凉快又好看的呀。 真的吗？ 我是这么认为的啊。 是这样的吗？我不，这件衣服我确实也还挺想要的啦。 你可以拿走。 然后你昨晚再挑一件你觉得丑爆了的，就是根本就可以不用买回来的衣服。 这一件，这不就睡衣吗？而且是晚上睡觉时候穿的睡衣啊。 可是我觉得很好看呀，这件衣服我是想要的。 那一会儿你穿在身上看一下效果喽。 今天刚好我的小可爱也是很可爱，所以我可以穿这件衣服。 所以现在是要换了吗？还是要先讲解一下？ 这样，先让那个思思和菲菲两个人给我们看一下他们挑选的情况。 我个人因为我不太喜欢艳丽的颜色， 嗯， 所以我觉得这件我不会买。 他投票投出去了是吗？ 对 ，OK， 对， 好，另外呢 不会买。 嗯， 那件算是什么颜色？ 粉色呀， 这个好像 穿上会显皮肤黑，我觉得 对。 对 这件我觉得 这很正常啊， 每天穿吧。 对呀、啊， 怎么可能会每天穿？他穿上之后会显很显成熟，这是我的衣服。 但是你已经很成熟了，你本身就成熟了呀。 回击的漂亮。 你已经是孩儿他妈了呀！ 而且这样衣服在职场当中不就应该呈现出你成熟的那一面吗？ 对啊、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看、 啊， 而且质感很好。 所以这是谁带来的衣服？ 这是我带来的呀。 哦，说明你的好姐妹就质疑你自己的一个审美眼光。 对，然后等会儿我把它带走。 好， 好啊，接下来， 然后这一件，我觉得这一件你就打死我都不会买的，这件太可怕了。 这是皮质的吗？ 皮裙，这是什么？我觉得什么季节能穿它呀？这冬天穿肯定太冷了吧，不能露胳膊。然后夏天穿这太热了，太可怕了，而且。 菲菲，你要离话筒近一点。 啊，这，我觉得这衣服太可怕了，嗯、我觉得真的超级可怕。 而且也没有腰身呢、啊。 对呀、啊，而且穿的跟麻袋一样。 不，真的很好看这件，但是我唯一觉得它鸡肋的是它会非常的热，这件衣服也是我带来。 我觉得你拿一把剑拿一个盾牌就可以去参演权力的游戏，不用化妆。 我跟你说泽华，这件衣服很贵。 哦，是吗？ 嗯， 你真的很爱花钱，还是花这种冤枉钱。 我觉得这件很好看。嗯 啊， 这件 好看点在哪里？ 嗯，就是你 中间那个粉色的是什么？ 这 不是粉 色 的 呀，就是 肉色的， 是 里面 的 那个蕾丝， 就是内衬那类的吧，可能就这个穿出来肯定特别性感。 嗯， 无论就是上班穿或者去夜店什么玩之类的都可以。 泽华表示不懂，但是暴露出来了，这位美女很喜欢去夜店。 你不要乱讲了。好，那哎，这样你们两个先不要回来，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思思和菲菲两个人要不要把自己的就是他们觉得想穿的衣服现在去洗手间换一下，然后我跟泽华在这儿，我们放一首歌休息一下，等你回来好不好？ 是两个人同时去还是 两个人同时去啊？ 一个一个去， 两个同时去吧，我觉得。 嗯，到时候一个一个看好了。 嗯，一个一个看好了。来，你们两个要不然现在都去，然后我给大家准备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我们可以等你们回来。 祝你们好运哦。 对，祝你们好运哦，你们随便选咯。然后泽华，我想跟你说的是，我想放的歌曲是最近中国有嘻哈里面的一个歌手的歌。你有在看这个节目吗？ 有， 我非常的喜欢那个商务说唱歌手孙八一。 我一开始听到这节目的时候，身边很多人跟我说这节目很难看。 嗯， 我当时想是一个节目还得有多难看，我就去看了以后发现其实很好看啊。 对呀、 大家的嘻哈 rap 的水平很高， 水平真的很高，而且他们其实不是新人，他们大部分都是一直在咱们中国的地下嘻哈音乐非常有名的歌手，可能 是 出过专辑，甚至开过很多 live show 那种演唱会的人。 而且很多人固有印象就会觉得中国人好像说嘻哈天生就是一个缺陷，但是你看这个节目的时候，你发现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的。 对呀、然后今天我想放的首歌呢，我带来的是孙八一，他唱就是商务说唱那个哥们儿，他唱的一首歌叫《我的年代》，在节目里没有唱过，是他2014年写的一首歌，然后非常贴切，有很多咱们这个年代人小时候的回忆，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喽。 想很多过去发生的事迹，想起那时吃的糖果，真汁棒芒果味尝尝，我总喜欢在大树脚下藏躲，跳皮筋跳房子丢沙包写大字，不必考虑将来会发生什么大事，到了6点就上火说去去就来，回家第一件事要打开中央6台，很喜欢超能的勇士，但总是害怕数码宝贝里的光明会被黑暗统治，总幻想哆啦 A 梦来我家敲门，七龙珠凝聚起来那是超神，足球小子守门员最爱若林元三，游戏王里雷锋水兄弟的迷宫玄关，想着人生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难题，多希望我身边有个聪明的阿凡提，奥利双钻我的伙伴，黑猫警长判断果断，那黄发天使是叫花仙子，没想过孙悟空是跳的钢丝，总想着林正英是怎么才能抓到僵尸，可现在的动画片子游戏洋洋红太狼，糖果却只是为了赚红太阳，那个年代，我的那个年代，那个年代，我的那个年代，那个年代，我的那个年代，上学时喜欢去同学家的楼梯走道打口号吹口哨，一起有说有笑，冬天都会戴上一双魔术手套，相信它有魔力不会把暖气放走掉，早上最喜欢的就是吃个糯米饭，提前就来到教室作业同学们一起干，作文老师被老师点名扣个字眼，总是叫回去多看那新华字典，小卖部通常在学校对面，干脆面的卡片收集就想收集那钻石碎片，课桌中间总会有 一条三八线，某某爱你谁写的至今也没被发现，那教室的后面总铺满了灰尘，为了三阳化胜利一个个变成了黑人，学校的篮球场是真的小，却还有一大堆的男生女生跟着跑，江湖对 F4 周杰伦都是最红的明星，他们的歌每个人都会用心在聆听，玩帝国红警办公精英奢望 QQ 等级再多挂出几颗星星，传奇里的裁决还有屠龙，最让我怀念的是小霸王级的无穷。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 哇哦， 我是小雨， 我是泽华，今天可以大饱眼福了。 大饱眼福，因为我们的两个女神已经回来了，我们分别看一下。我不得不说，今天这期节目做的真是太正确了，因为呢，他们两个人穿上确实比我穿好看。比我穿要适合很多。 是谁在节目一开始说自己非常完美，什么样的东西再驾驭到自己身上简直就是锦上添花、 因为我个人很完美啊，所以我的审美眼光就更完美啊，我只是很苛刻，其实我穿还很好看。 然而各位看到 SHOGO 的这两位美女之后，你会突然间发现 眼前一亮、哦、 衣服穿对人很重要。 对，我说实话他们两个确实穿还不错。哎， 来先问一下本人自己的感觉、啊、 问一下本人自己感觉，穿红色衣服的那位宝莱坞女神请你到话筒面前好不好， 是不是得给一段音乐来段宝莱坞舞蹈，好期待呀、啊、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敬酒服 我觉得很好看，而且 对而且 很显身材，我们思思女神、 哎、所以她本人不喜欢。哎，她觉得像敬酒服。你想你会穿敬酒服平时出门吗？你不喜欢点在于哪里？ 就像敬酒服 所以你到底 而且太显腰身了，就是 你这么瘦都会觉得紧致吗？紧吗？ 我不瘦啊，关键 挺瘦的、哦、而且胸很大呀 所以思思你想要我这件衣服吗？ 我考虑一下吧 考虑一下，那你要拿一件跟我换哦，如果你们要想要的衣服 你 们要拿出一件来交换哦。 白色的吗？等会儿我会说那个白色我不喜欢点，然后我会一人 点。好呀，然后菲菲请到我们的话筒面前、嗯， 我觉得这个除了有点肥之外， 对，这件衣服是买大了，是我 就没有任何毛病，我觉得 真的很好看，而且其实你会系一个腰带就不会肥了。这件衣服我来跟你们简单说一下我当时怎么买的、 嗯、 是我怀孕已经九个多月了， 哇哦， 然后不但我没有穿过，是我然后呢一直在等找代购买的嘛、 嗯、 结果呢是在我生孩子生完之后出院的第一天，就刚刚出院要到家的时候开始派送了，然后等我到家门口的时候拿了，就是等于说我出院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穿上了这条裙子试了试。 所以是既希望又失望？ 没有，当时穿上之后我觉得刚生完孩子穿竟然还有点肥，我是不是太瘦了？ 这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啊。 对呀、啊、很开心，还自己搭配了高跟鞋，然后孩子就在那嗷嗷待哺，就在屋里自己试衣服。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之后你越来越瘦越来越瘦、 啊、 这件衣服就越来越大 好，接下来呢我们上半时段还有两分半钟的时间、嗯、我们要请菲菲和思思两个，他们两个人也开心的聊了起来，让他们两个人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今天拿来的其他衣服，来迅速的介绍一下。 嗯， 就是最喜欢的衣服， 就是把你们衣服都展示出来一下。菲菲你先来吧，你的衣服大部分是在那挂着的。他的衣服其实很有特点，就是我一看我就知道哪一件是他的衣服， 一听就是他的衣服都是挂着的而不是在衣架上，衣架都没法给他呈现出来来我们看一下， 来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菲菲来给我们带来的展示。 来，这些都是我的。 这都是你的衣服呀？ 对。 然后我觉得全白色的和黑白拼色的那件没有任何毛病。 这件是吗？ 对，为什么你不想穿呢？ 哦，这件我真的说实话我真的没穿过。为什么？就是这件是个连体裤。 嗯， 然后你就去洗手间或什么就超级不方便，我觉得惊呆了，我就设计师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而且它是这么穿到外面的，就是你要去洗手间的话， 它连体裤是从后面拉起来的。 对，而且你 哇哦， 你去洗手间你要先把这件衣服脱了， 彻底脱掉。 对，就相当于脱掉，然后再能去洗手间什么的，就。 那我理解了， 我非常的懂它，因为我也有一两件这样的衣服，然后每次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去一趟厕所满身都是汗， 是真的，确实是。 所以设计师其实很贴心啊，因为知道大家去上厕所都会出一身汗，这样就可以脱掉干干净净的去上厕所不会把衣服弄脏。 然后说一下这一件、 嗯、 这件其实我超级超级喜欢，现在我也超级喜欢。 嗯， 可是我就觉得 你穿成这样上班或者出去玩，你不觉得太华丽了吗？ 而且有点暴露。哎， 对啊，就后面还露一点，就太华丽了。 泽华，你作为男生的角度，你觉得如果今天来了一个女生，然后穿的是这件裙子，你会觉得好看吗？ 我会没事就找菲菲聊聊天啊。对， 这还是好看的， 是好看的呀。嗯，是还有很多看点的。 但是太华丽了，我觉得不太适合平时。 啊、 如果你要是参加一个 party 穿的话，还可以，没毛病。 对， 对，领导可能会觉得菲菲啊，来我办公室谈一谈。 来谈几个小时的 你这个态度有问题呀、啊、怎么可以穿这样的衣服来上班？ 然后是这件，这件其实也没什么大毛病，对吧？但是我就觉得这件吧就太闷了，穿上 啊、 这件我要拿走，这件我今天下午 可以送给你 啊。太好了， 超级闷，这件衣服真的 是不是也觉得穿在身上会比较沉闷？ 对，就太黑了，我就说句不好听的、就感觉，对吧？参加 好 你可能可以穿成这样。 我们下半身再见喽，一会儿见。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呀，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我是今天的男神泽华。 你永远都是男神，并不是今天，你是永远的男神泽华。 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女神。 好喽， 哇，我们的友谊实在是太假了。 OK， 大家如果想收看我们这期节目的话呢，可以在一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酒吧，就可以来看我们今天很有意思的女神衣橱。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来做一个交换大会，把大家平时买回家但是呢没有怎么穿过或者是一次也没有穿过的鸡肋的衣服进行一个交换。 是上半个时段呢，菲菲和思思都换了他们各自觉得可以尝试一下的衣服、 哎、 但是穿在身上之后的感觉却是大相径庭的。 是的， 而此时此刻他们又拿着自己的衣服非常激动的想要介绍一下，特别是菲菲哈、啊、 非常激动哦。刚才在我们放片花的过程当中，菲菲还说小雨我一会儿还能不能再说两件我的衣服，我说可以可以，好，现在时间交给你了菲菲。 然后这件，这件其实没什么毛病，直男、嗯、直男来看一下 是没什么没什么问题啊。 我觉得这件毛病很大呀。 为什么？ 因为它的颜色太粉了，我不会要。 可是很好看啊， 很显黑呀、啊、这件衣服，就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要买它，而且特别玛丽苏这一圈我就觉得很 哎，可是我觉得如果穿在刘亦菲啊、杨幂身上、啊，一定会很好看。 那是女神没毛病，可是我们普通人就算了这件。 所以你是说这样的衣服会挑肤色，比较很白的女生 穿？对对对 对, 对，确实是、嗯。还有最后一件，最后一件，不要烦我。然后这件就是也是， 这有黑天鹅的感觉呀。 这件太长了，而且太隆重了。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怎么想的，会要这件衣服。对于我们这种身高人来说，本来就很长呀，所以这件其实我是特意给小雨带的。一会儿你把它带走啊。 但是我拒绝，我不要，我觉得太长了。 为什么？ 其实像我 剪过了，其实 因为像已经剪过了。 对对对，以前更长呀，这件衣服。 那就是婚纱裙了。我觉得菲菲今天她非常的实在，拿两件衣服说这个衣服显得我很黑，就说自己黑；另外一个衣服说长，显得我自己很矮，又觉得这样。那你当时是为什么要买呢？ 当时觉得很好看， 当时觉得自己比较白又比较高， 他应该是觉得这件黑色的裙子呢腰间那一圈是镂空的， 对， 所以他会很喜欢。你看我可以 get 到他的点。 而那个粉裙子是因为之前的那个领口的设计， 玛丽苏嘛，但是 奔着玛丽苏去买的， 是的。可是这两件衣服是绝对不会要的，请你不要给我，因为像我这样肤白貌美腿长腿又很细的人，我是不会遮挡遮挡住我的腿，我一定会露出来的呀。 可是就像你这种肤白貌美腿又很长的完美女性，就应该穿什么都好看啊。不如你就穿那件黑色的好了。 好像今天我们这期节目验证了，应该也并不是这样。 目测一下，你现在肤色不是很白，不如穿粉色的，很有看点。 好啦，我们的菲菲呢已经介绍完她的衣服。如果大家要是觉得她的带来的衣服哪件好看或者不好看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易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酒吧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表演区的话筒交给我们的思思。 嗯， 我带了四件。 伴娘你好。 对，这个黑色的这件我先说，它我买的时候是觉得很舒服。 这件我觉得既没有什么可抛弃的点，然后也是普通的不得了。 嗯， 它领口开的挺低的。 嗯， 不，主要是它这个位置会，如果是胸稍微大一点的女生，这种的设计会让你整个人像桶一样。 那你是在影射什么吗？ 我是在影射你等会可以把它带走。 对， 可是我的胸很大，我不太适合穿这种类型的衣服。 适合适合，你适合。 你是完美女性，你穿什么都 OK。 然后这一件买的时候觉得、哇，这个白的好漂亮，好可爱，好清纯。 就是我觉得睡衣的那件。 然后对，然后结果穿上以后还是这个胸部的设计让我很不能接受。 就是买的时候觉得很清纯，穿在身上以后发现很风尘。 对对对，很风尘。 是是 真的很风尘、因为它这个下面也是这种，就是很散，你知道吗？就是像这种、还是两层，然后穿上以后很胖。 这种衣服我其实我会有点担心，因为我是很一个很喜欢把衣服塞到什么东西里面的人。 塞到什么东西里面？就塞到桶里面。灭火箱。 你可以塞一层嘛，你把别的层塞进去。 我希望塞进去，但是这样的话我就会觉得不好放进去，会显得身材比例不好，我就不敢穿。虽然我是一个身材比例perfect 的人， 所以这件白色就给他穿喽。 对， 好， 白色送给他。 好， 好了， 还有一个这个红色，这个其实我应该是这些衣服里我穿的最多的一件。 这个我觉得你们三个穿都会很好看啊。 对，但是后来不喜欢是因为这个领子太紧了。我特别讨厌领子很紧的衣服。嗯， 肯定是你那段时间海带吃的比较少，多吃一点海带你就会觉得显得脖子粗，多吃一点就好了。 但它其实这件衣服还好了。 嗯， 好。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这件，打折期间直接没有试，拿了一个号就走，我觉得很适合我，还是最小码。结果穿上了以后，发现这个腰围，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腰围真的。 他可能就是这种男朋友风啊，就是肥肥的这种、 但是他会露。 感觉我穿都差不多。 他会露内裤啊，这一款。 真的假的？那是不是因为你腿不够长啊？ 你看，人家 Justin Bieber 不都在天天在露小内吗？ 但是这个太肥了，他这个设计很奇怪，我觉得。 哎，其实我要觉得这个衣服我可以 hold 住哎。 不，我不怀不想拿。 我们没有人想要看你穿这件， 并不想留给你。 大家想要穿粉色那件或者是白色， 因为这个其实我觉得怀孕的时候可以穿，很实际。 嗯，那很适合你啊，你马上要怀孕了。 不过确实也是提出来一点，就是在打折的时候你买的衣服很可能是回到家以后再 一定要提醒大家，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经常会因为打折就觉得这个衣服挺便宜的， 很划算， 很划算。但是当时你一定要想清楚，这个衣服你真的买回来之后到底有没有机会能够次数很多的去运用到它，不然的话你如果以一个很低的价格买回来但你不怎么穿，那也是一种浪费啊。 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就告诉自己，这衣服买回去一定会有机会穿。 嗯， 但是永远没有这个机会， 并没有，是自己想多了，对不对？其实泽华今天他因为时间关系来不及回家了，他本来也要给我们带来一件衣服，是很鸡肋，因为泽华是我认识的男生当中最能花钱的人。 哎，也不要这样说了，你认识男生毕竟是有限了。 我认识男生有限了，所以你照要不要来形容一下你那件衣服？ 那件衣服呢，它其实袖口啊，它是这个袖子设计是这个地方全是扣子， 嗯， 然后是包紧的， 嗯， 然后下面呢这个衣服 是外套还是什么？ 类似于衬衣的一件衣服、然后黑色的是那种非常流线垂感很足的那个衣服、所以这个地方是包口的，然后这个上面这个衣服也算是包身，但是可以垂下来，然后领口设计呢又是比较紧的，也是开到这边的口子全部都是扣子，穿上去就很像王子。我当时就觉得哇，我穿这衣服就非常的 prince。 去到任何场合都会赢得众多的目光，毫不犹豫地买下它。后来拿回家我就发现，上班打扮成王子不合适，主持活动打扮成王子不合适。然后呢，上逛街，我觉得我今天心情不是那么好，或者自己的皮肤状态不是那么好，穿它也不合适。于是我买回来两年的时间，一次都没有穿过。 贵吗？我想问一下。 它是一个大牌，当时反正还是挺贵的。 高级定制那种款吗？ 啊，当然那也没有那么大牌了。就只是说，对于我们的这种收入而言的话，算是一个我觉得当时买还挺心疼的一个衣服，后来就这样浪费掉了。 所以，其实，在以后我们节目当中，你可以穿过来。 而且你知道吗，就我觉得男生浪费衣服比女生还会多。 为什么？ 因为男生可能会，我很需要白衬衣吧，我就会买七八件白衬衣，但是你常穿的就那么一两件，剩下的五六件你就会忘记它。 对， 忘记它就原封不动的存在那里，若干年之后你会发现啊，我最近吃的比较多，啤酒肚比较明显， 穿不上了， 买不了了，穿不了了，就得重新买衣服。 那真的是很惨。 嗯，是。 所以你就是一个败家货呀。 这样的话在节目当中也是可以说的嘛。 好啦，我跟泽哈关系其实很好，然后其实今天我带来的一些衣服还没有展示到，要不然给我两分钟的时间，让我到展示区去给大家看一下我带来的衣服啊。 他已经按捺不住了。 对， 所以两位一会儿不用就是怜惜他，可以肆意的去抨击他的衣服。因为他觉得自己是肤白貌美，穿什么都好，而且自己的时尚品味非常之高。 我现在已经到表演区了，然后呢，我发现我真的是太高，身材太好，所以话筒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低。 哎，好像没有给他画面哈，大家都看不到。 导播老师，可以给我一个画面吗？ 所以现在是一个灰色的衣服， 对， 很普通啊， 这是 是不是？是不是？ 是。 这是一个日本一个品牌的连衣裙，然后当时买的时候呢，我是偶尔，就其实我平时大家可以看我的穿衣风格，就是青春活泼可爱，也不是可爱，就是青春活泼帅气风，比较少女那种， 就丐帮公主啊， 就有点运动感觉的。但是呢，我是很喜欢穿这种衣服，今年夏天，但是呢，这条有的时候我也会想做小公举，所以我会买那种稍微甜美一点的衣服，比如说这条裙子。可是买回来之后发现， 甜美的点在哪里？ 很甜美啊。啊，你看，蓬蓬的纱质的，不是很甜美吗？ 甜美不应该是颜色是属于比较鲜艳型的？ 这种也可以摆它， 然后有褶 皱的。这个其实灰色，但也有点那种就是冰淇淋色，有没有？ 对，有。 有一点啊，就还挺可爱的。但是穿上之后，我就发现，因为我的个子非常的高，我的腿又很长，我又很瘦，所以好像不太适合我，比较适合那种娇小的女孩。这个确实是我只在家里试过，就是在外面一次也没有穿出过门 ，never。 这样的主播还真的是很少见，无时无刻不在夸赞自己， 对， 导致三位嘉宾完全不想说话。 这就是我的 style， 这就是我的 style。 但是那件衣服本身，我觉得就是很安全的一件衣服啊。 对， 日常生活、工作、上班都可以穿的呀，没有任何问题啊。所以，哎，这只展示一件啊？ 因为刚才我带来的几件，就是已经菲菲和思思他们都 哦，就那个黑色和红色这两件， 对他们已经穿上了，两件都是我的衣服，所以我带的还是很成功。另外还有一件，就是刚刚我给你们看过的那个皮裙， 那个你的计划是？ 我的计划是什么？ 买的时候是想在什么场合穿呢？ 买的时候我就是觉得穿上之后非常，因为它其实看着很肥，是一个通透的感觉，但是其实我穿上以后还挺明显。挺显腰身，而且我胳膊细，然后露出来衣服很黑很黑，我又比较白，所以呢穿上之后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怎么想的，我就是觉得无论如何它都可以展现我的美，而且它材质很好，我觉得是一件很有质感的衣服，我就觉得我一定要买。 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上面留言说想要看我们今天的小雨穿那件粉色的，既然你那么白，你穿那个粉色的衣服一定会非常的完美，非常的好看。 并没有人看，因为我是一个节目的就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所以我不能离开直播间啊，我不方便， 啊， 我不方便换上那件衣服。 我来帮你套句，我们可以聊天，聊天的很愉快，是不是？ 真的吗？ 真的。 那我去换喽。 去换。 我先感受一下，看我能不能穿得上。 你真的会穿那个粉色的吗？ 对啊，我去试一下。为了今天的节目，我拼了。所以你们撑几分钟，我很快就回来。大家可以在一直播和花椒直播上面搜索"活力酒吧"做节目，真的是累心，好可怜。我走了。 那我就要换位置了。所以接下来我们三个来聊一聊哈，就是。你们在日常买衣服的过程当中会像小雨这样看到衣服觉得当下我穿会非常好看，然后买回家之后觉得没有任何场合穿吗？ 会，我觉得你说的很多就在旅行当中会这样，比如说你到其他国家去，你觉得哎这个东西很适合就是在当地穿，但是一旦拿回到中国你就会觉得 很格格不入。 我觉得男生比较明显的是日本的服装， 对对对， 就很多服装你在日本穿以后觉得自己非常的潮和时尚，然后别人都是投来那种艳羡的目光， 对对对， 但是在这个国内在北京一穿，特别在你单位一穿，他说哎发生了什么， 就别人也会投来目光， 好奇怪的衣服，好奇怪的装扮， 对， 这样你就会这个衣服就彻底毁了， 对，但是你可以再去日本的时候穿， 对，但是你下次去的时候你可能又会有新 的 喜好，对， 对， 所以这是很无奈的一点。菲菲呢， 我觉得在海边买那些就是可能去海岛什么之类的，玩的时候买那些衣服可能你回来的时候肯定不会穿的， 海岛女生不就是买一些裙子嘛，连衣裙那样的， 对、啊、但是你那些可能比较适合海边穿，比较度假风的，但是你回来就肯定不会再穿了。 那这种衣服你们通常会怎么处理呢？就有些人还是放在衣柜当中，但有些人可能说我给自己的好姐妹看他们会不会喜欢，喜欢的话可以带走， 对，我会就是看看谁会喜欢然后就拿走某一件，但是基本上80% 是真心的给他，是想要害他，就是明明他不适合但是硬要推荐给他 不是不是，就是他们会挑、就是他们会觉得好看会拿走， 好，那这也算是一个处理方式， 80%还在衣柜里。 嗯，菲菲呢？ 我也一样， 就80%都在衣柜里，然后你们也不想处理它，是吗？ 对，因为不舍得扔，真的。 对。 那下次旅行的时候还会穿吗？ 不会，绝对不会。 所以，对于这样的问题，你们男朋友是什么样的态度？ 就是直接帮我们扔了呀。 下次旅行的时候，他们会说你上次已经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你不要买，会说这样的话吗？ 不会。 哎，那这是真爱哈。所以女生会觉得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一个还挺幸福的。 我的妈！ 哇哦。来，请这位礼仪小姐就位。接下来我们就公布本年度的女神百分百最佳女主角，获得的者是某某某。好，请礼仪小姐上来。 感谢大家。 你是礼仪小姐，你并不是获得奖的谁。 但还是瘦的。 但是确实还能给 hold 住。 哎呀，说不清楚哎。 我觉得我真的 hold 不住，因为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偷瞄到我们导播老师，两位导播老师跟我都很熟，然后他们对我都很友善，但是却冲我露出了那种迷之微笑。 就是你是哪位，请你出去。 所以 问题是出在哪里呢？你觉得 问题是出在哪里？为什么这么奇怪？而且确实显得我非常黑。 对， 我现在要回来了，穿着这件衣服。 你本来 这里还是女神百分百哦。 大家可能已经换台了。 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可以继续在一直播和花椒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来收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 来，所以你自己说说穿上之后感受。 穿上之后的第一感受。 所以你穿之前你是觉得自己应该可以是吧？有60%的。 我觉得我还是可以通过我的身材和我的美貌 hold 住它，但是呢当我穿上之后我发现我不行。 真的不行。 走啊，你现在是不是根本不想跟我搭节目了？你觉得坐在我旁边是一种丢脸是不是？ 所以这个位置最好的一点就是转身。好漂亮，非常的亮眼。要控制了吗？ 那其实我觉得他皮肤白，其实这个颜色也对，可以， 我觉得可以的。 而且他坐在这儿你看上半身真的挺好看的。 对啊，因为我的颜值还是 hold 住了一切。 对啊，因为女神太高了可能。 对， 什么叫做好姐妹？这就叫做好姐妹。 对， 没话说也要硬找话说。 我们可以看到张大浩、Shirley 感觉自己还有等天亮 MJ 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你。那更多的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魔力工厂，或者是在一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就可以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回放，如果我们说没有时间的话哈。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不要用一点点的时间让我们三个人简单的做一个交换，就比如说真的想把你的衣服拿走或者是交换给别人， 是真的可以让你带走的， 真的可以带走的呀。我们要不然这样，还是我跟菲菲和思思菲思组合两个人到表演区去，然后泽华你来 hold 住一下我们好不好？ 好啊，好啊。 嗯，好，我又要穿这件衣服出现了，真的很对不起大家。 所以是要强送还是双方彼此都愿意的情况之下？ 双方 愿意的。好， 这样我先来挑一件我想带走的衣服，然后呢看看他们有没有想跟我交换的啊。 我来看一下， 大部分裙子都是展示过的。我们看一下现在穿着这个粉色非常奇怪衣服的小雨，他会选择更加奇怪的哪件衣服？ 哎，泽华，你觉得我穿这个会好看吗？ 谁说不能黑白配？ 说真的啦，你觉得我穿这个会不会好看？你来以男生的角度帮我参谋一下。乐活派雨涵他说我穿这件粉色衣服非常的可爱哦，谢谢你。 我觉得吧，你穿这个粉色的衣服现在在身上很适合做礼仪，当你穿上黑白这件呢， 小雨来点一下菜，哎，结账。所以你自己是觉得好看的哦？ 我自己是觉得好看的呀。 那也许是我自己现在看这衣服， 我真的在挑选，我非常非常的认真。 好，真的很像是在购物哎。 我决定了，我挑好了，我想把这件白色的带走。 这件我觉得你穿会很好看， 我穿会很好看。菲菲，你可以 OK 吗？ 可以，没问题。 那我可以跟你交换，你可以挑一件我的衣服带走。 这个 好，好了，那我们两个就交换成功了。 这件我没记错的话是菲菲特别喜欢的那件吧？ 对，她特别喜欢， 任何场合都可以穿的。 是啊。 对， 因为我们俩关系太好了，所以我们击个掌表示今天交换成功。 真的是忍痛割爱，你明明是在抢别人的心头哈。 你看我多么美。 所以呢，那菲菲呢？ 我就身上这件吧，就身上这件我觉得很好，就这件吧。 那就我们两个就这么交换咯。 对。 然后思思，你有没有什么想交换？ 我觉得菲菲只是懒得把这衣服换下来，就直接可以穿走了。思思会穿哪一件？ 我身上一件吧。我就身上这件吧，我觉得总会有场合会用到它。 你真的会带走吗？不是为了节目效果吗？ 你明明不喜欢这件衣服啊，为什么要欺骗你自己？ 因为那个办婚礼的时候经久服就可以省了。 哦，所以你一会儿真的会把 我知道了，这件衣服到时候还是留给你的。 所以你一会儿真的会把这个带走对吗？ 会。 好呀，所以我们今天交换就这么简单吗？ 所以我的白的你不想要吗？ 哎，你们会不会有彼此哪件衣服是都不想要的？ 我 粉的 粉的这个我真的不想。 我还挺好奇你们三个人眼光会不会一致，就这么多衣服当中有一件是想要扔掉的。 那个粉色， 粉色的这个啊， 你自己也会想扔掉？ 想扔， 你三个是一致的哈， 想扔，非常想扔。其他的我觉得都还有救，或者在不同场合其实还有机会穿。 对 OK 了，那今天我们的交换大会就是这样，接下来用很短的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我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那今天呢，我看到直播平台上面乐和派雨涵说，菲菲你是不是累了？看到你可能有一点点疲倦。 并不是，因为他真的不喜欢那件红色的衣服，穿在身上他觉得很累， 他急于想脱手。 对，但是又不好意思把这个衣服说实在太难看，然后自己还要带走，心真的很累，我都替他感到累。 是，所以我们菲菲他不是累，他是心累。OK， 那今天呢，我们秘密花语环节很简单的讨论一个小话题，就是你们在买衣服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尴尬的情况？ 有。 菲菲你来说吧。 就是可能就是导购看我可能身高不是很高，就觉得我很瘦，结果拿下来很小很小的码，然后我来试根本穿不上。这个很尴尬呀。 真的吗？ 真的很尴尬。 但是一开始你接到这小码的时候你应该是很开心的吧？ 对啊，因为我觉得我在他眼中肯定是瘦的呀。 对， 那你自己目测一下，然后你就是不能感应到这个衣服你能不能穿吗？ 但我觉得导购应该不会看错吧。 然后我想请问，你觉得这个号码不合适之后，你是脱下来跟他说我不喜欢这件衣服，还是会说我要大一码的？ 肯定说不喜欢。我不能说我胖。 这是一个尴尬的情境。 是， 嗯， 我也有一个尴尬的情境，是之前我高三那一年很胖，胖到了126斤。然后呢，我高三结束之后我就去买衣服买。 你这个身高126斤是个什么概念？就比现在要？ 比现在重20多斤。 那不是应该也是正常的状态吧？ 是正常， 也不算是胖。 听我说吧，但是确实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肌肉可言嘛，就是很松的126斤。然后我到了那个商店的时候试衣服，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怕尴尬，我喜欢自主购物，我不太喜欢卖东西的人过来跟我说太多话。但当时那个人就一直给我推荐说，你穿这个衣服很好看，但我不想要。我说我穿这个衣服会显胖，他说不显胖啊，说你的身材很匀称，你不要再胖就可以了，你现在这样很合适。 匀称和不要再胖， 对，完全是我的雷区。而且呢，我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已经过去了很多很多年了，但是我永远都记得那个场景。而且因为那个卖东西的人说的那句话，到现在为止我还能想得起来。我试的是一件米色的衣服，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对我的伤害真的太深了。 宽广， 对，宽广的像大海一样。 所以这是你的尴尬的情 景。对，你有没有？ 我觉得男生好像还好，我没有遇到过特别特别。 因为你是就是最帅的王泽华呀，你怎么会有这种尴尬呢？别人都说天哪，王子一样的人怎么会在我们店里买衣服，太感激你了。 你说的对。 尴尬。 我想我有，因为我腿比较粗，然后我有的时候会自己给自己一个小尝试，就明明应该穿正常这个码，但我想说我想试一下小一点的。然后有的时候你在那个试衣间是没有镜子的， 对， 穿上去以后你已经觉得很紧了，但是我觉得能穿上是不是应该还可以， 然后你把裤子撑破一个洞吗？ 出来以后，然后店员就笑了笑，不如再试个大一号的。然后我一看看镜子当中的自己，哇哦，那个腿啊真的太可怕了。那一刻我觉得还挺尴尬，特别是如果旁边还有很多人的话。 对， 是， 对。 所以相信大家在买衣服的各种情景都会有一些尴尬的状况出现，那也怎么说，希望大家在各位 sales 能够多多体谅一下我们的心情。有的时候如果你们能 get 到我们尴尬的点，那就不要把话题引到那么尴尬的点上去。 我觉得女生还有尴尬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跟其他不认识的人同时看上一件衣服吧，然后两个人都同时换好出来照镜子吧，那个对比我觉得应该也是伤害挺大的。 我从来不尴尬，因为我就是美。算了， 我 我穿这件衣服确实不太适合说刚刚那种话。那今天呢，我们女神百分百Party 也是跟大家展现了我们女孩子一些失心疯的行为，买回来的衣服都没有怎么穿。所以如果生活当中的各位听众和观众，大家也可以就是在姐妹淘之间也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交换，我觉得 其实很好。 对呀、啊，这样衣服也不浪费，然后给更适合的人啦。那今天我们交换会算是很成功，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元音女神的 live show 的现场， 车祸现场，值得期待哦。 不要这样讲啦、哎、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女神百分百的节目，祝大家周末愉快喽，拜拜 拜拜。